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深度编解码表示学习。在上一讲中我曾提到，深度学习既可以用于解释，也可以用于预测。在实际当中呢，这两个功能可以被组合起来使用。解释功能呢，可以看作编码器，对高维的信息进行低维重构。预测功能呢，则可以看作解码器，将低维重构恢复成高维信息。这样的两个深度网络集连起来，就形成了编码解码结构。这种结构在诸如语音、文本、图像等高维数据的处理当中应用广泛，并且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编解码的思想呢，应该说来源于信息论，这是信息传输和处理的基础理论之一。但是在通信当中，编解码的对象是底层的语法结构，也就是对携带信息的符号进行编解码，通过数据的压缩来实现信息的高效传输。但输出的符号呢，本身和它所表达的意义并没有什么关联。在深度学习当中，编解码的操作更多的呢是在语义层面上完成的。无论是文本还是图像，编解码的目的都是重新构造数据的表示方式，从而呢简化学习任务的难度。在最初的尝试当中，编码器和解码器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存在于单个的深度网络里。这种深度结构就是自编码器。自编码器呢，它属于生成模型，它的作用是以无监督的学习方式学到数据集的一个稀疏的表示，从而呢给数据降维。显然它和前面介绍过的主成分分析殊途同归。可以证明，如果自编码器只有一个线性的隐藏层，同时呢又使用均方误差作为损失函数的话，那么 K 个隐藏神经元的权重系数实际上就代表了输入数据的 K 个主成分。从编解码的全过程来看呢，如果要构造出有效的表示，那自编码器的输入和输出就应该是近似相等的。它学习的对象呢，也就是个恒等的函数。那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不理解了。恒等函数有什么好学的呢？你原样输入，原样输出不就完了吗？这话呢，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成立的前提是原样输入，原样输出的功能可以实现。这就像学美术的学生需要临摹画作，但可能你的临摹技术再高超，也比不过手机拍照来得像。可是如果你拿一张照片去跟老师交差的话，肯定是要挨骂。而且自编码器它要研究的不光是如何近似恒等函数，而且还是如何使用50个中间变量去构造出包含100个自变量这样的恒等函数。这时候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呢，在结构上啊，自编码器隐藏神经元它的数目未必会少于输入输出的神经元，这可能意味着我的中间量有200个。但即使有200个隐藏的神经元，自编码器呢通常也只会激活这些潜在中间变量的一小部分，达到的效果呢仍然是用50个中间变量拟合100维的恒等函数这样的效果。这种即使在过完备时依然能够得以保持的稀疏特性，正是自编码器实现降维的核心特性。自编码器它的稀疏特性呢，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解释。在最初的设计当中，编码器的任务是生成参数矩阵 WC， 用来计算输入数据 X 的一个码字向量啊，也就是编码的结果。解码器的任务呢是生成参数矩阵 WD， 用来重构码字向量所对应的初始数据啊，表示为波浪线的 X。 如果编码器和解码器直接集连的话啊，这就是个主成分分析的系统。但是自编码器它和主成分分析的区别就在于说引入了一个叫稀疏逻辑这样的模块，它可以将编码器输出的码字 Z 非线性的映射成为特征码字 Z 棒。特征码字它大部分元素的取值为零， 那么非零元素呢，则是落在01这个区间之内，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定义损失函数的时候，啊，自编码器是将非线性的编辑码过程综合考虑，提出了所谓能量的概念。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学表达式。在能量这个表达式里面呢，包括两项，其中的第一项表示的是编码器的预测能量，第二项呢表示的是译码器的重构能量。作为两者之间接口的这个稀疏逻辑，这种非线性关系也在文稿当中给出。那么观察这个稀疏逻辑的表达式，你会发现稀疏逻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计算所有训练样本当中相同码字单元的加权的 softmax 分类结果，啊，也就是多分类的一个结果。里面的参数 eta 呢，控制着特征码字的稀疏程度。eta 越小，非零元素越少；eta 越大，非零元素越多。另一个参数 beta 则控制着特征码字的一个平滑程度。beta 越大，码字的输出就越接近于两点分布。通过合理的增大 beta 并且减小 eta， 自编码器就能够实现稀疏的表示。将编码器和解码器整合到同一个结构当中的自编码器呢，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它的编码器和解码器都可以堆叠成为层次化的结构，啊，也就是用不同的深度网络来表示。使用了层次化的结构之后，啊，它就可以实现更加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在自编码器的基础上推广一步，啊，将编码器和解码器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深度网络，啊，给它区分开来的话，虽然呢可能会丧失这个稀疏的特性，但是呢却能够实现更加强大的功能。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荷兰的美术大师皮埃蒙德里安的名作《红蓝黄之构成》，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幅画，这个看似简单的色块组合摆到拍卖行就是千万美元起步的价格。当然了，我的目的不是讨论这个几何抽象画派它的艺术造诣，而是要从稀疏表示的角度来看待这幅画作。显然这张图像中的像素啊，只有少数的几种取值，哎，就是图像中只有少数的几种颜色，而相同取值的像素呢又基本上集中在一块儿。如果将每一组聚合在一起的颜色相同的这种像素用一串编码来表示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压缩这幅名画构成的体积，这呢就是所谓的游程编码。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应用到图像的语义处理当中。从语义上看，构成其实就是不同颜色的几何形状的组合，而每个形状的特征无外乎长度、宽度还有颜色这样的三个维度。那么要学习这幅图像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学习。在人工智能基础课当中，我介绍过卷积神经网络，这是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处理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工具。卷积神经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庞大的编码器，其中的卷积呢用于提取特征，不同的卷积核代表了不同的特征类型。在图像的每个局部上，和卷积核相似度最高的区域都被下采样操作给它筛选出来，用来进行下一阶段的特征提取。那么在卷积层和下采样层的迭代过程当中，低层次的特征不断的组合成为高层次的特征。数字图像的表示方式也从原始的像素集合变成卷积所得到的特征集合。这两个层次呢，实际上就构成了卷积神经网络里面的编码器。对卷积出来的表示进行解码，相当于反转编码的过程。编码的输出经过上采样的处理之后，再和卷积核进行卷积。上采样呢，它不仅可以补充缺失的分辨率，还能确定编码器学到的码字当中每个元素的覆盖范围。卷积操作则在覆盖范围上计算上采样结果和特征本身的匹配程度。随着上采样和卷积的不断进行，高层次的特征如庖丁解牛般一点一点被拆解成为低层次的特征。这些特征呢，在重构出来的图像当中又体现为像素的分类结果。如此这般， 一个完整的卷积网络编解码就可以将原始图像构造成不同语义的组合。在文稿中，来自斯坦福大学 CS231N 课程的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和卷积网络相比，编解码结构更直观的应用是在循环网络当中。循环神经网络是增加了时间维度的神经网络，是自然语言处理，尤其是机器翻译的利器。机器翻译呢，它需要将一种语言的句子映射成为另一种语言的句子，这样的从序列到序列的模型正是编解码结构的用武之地。不管是使用循环神经网络还是长短期记忆网络，编解码结构在处理问题时都是整体读取输入的语句，将输入的语句呢编码成为定长的向量码字加以表示。在带有时序的神经网络中，编码的码字会以隐藏状态的形式出现，并被编码器分次的翻译成输出。在译码的时候，译码器会根据隐藏状态和之前时刻的输出来确定当前时刻输出的自然概率，并且选择最优的结果。在谷歌的招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当中，编码器和译码器当中不同的长短期记忆层是以残差相连接的不管是编码还是译码都使用的是这个长短期记忆网络。残差连接呢，可以提升反向传播当中的梯度流，加快深度网络训练的速度。编码器网络的最底层和解码器网络的最顶层是通过注意力模块来进行连接它的作用在于使译码器网络在译码过程当中关注着输入语句的不同部分。其中具体的细节呢，在这儿就不做介绍了你可以参考它原始的论文。在编解码结构当中呢，编码器和译码器并不非得说具有相同的类型异构的神经网络一样可以用来构造这个编解码的结构。在微软公司于2017年自然语言处理实证会议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学习语句的通用表示当中，研究者就提出了一种学习文本分布式表示的一个架构。这种架构呢，它是以卷积神经网络作为编码器，将输入语句转化成为连续取值的码字，译码器呢则是采用长短期记忆网络。相当于编码呢，我使用了一个不带时序的这个网络，那么译码时候呢，使用了一个带时序的网络。之所以选择卷积神经网络作为编码器，作者的解释是什么呢？一是卷积网络可以达到稀疏的效果，降低参数的数目；二是卷积网络的层次化结构有助于识别语句当中的语言模式，这呢是循环网络所无法做到的。除了文本处理之外，图像处理也可以应用到异构的这个编解码结构。在韩国研究者的论文《用于图像捕捉的文本导向注意力模型》当中，作者是使用了一个卷积网络对待捕捉的图像进行编码，用一个循环网络呢对包含捕捉图像的文本编码，两者的输出用注意力机制处理之后再对卷积网络的输出进行加权。译码器呢则利用长短期记忆网络将码字转换成为语句整个的过程呢是相当复杂用到了多个深度网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阅读相关的文献来了解细节。编解码结构的核心呢是生成数据的表示，因而属于表示学习的范畴。表示学习它也叫特征学习，它的目标呢是让机器自动发现原始数据中和输出相关度较高的这样的隐含特征，因而呢能够自动生成新特征的技术都可以归纳到表示学习的范畴当中。今天介绍的编解码结构就可以看成是表示学习的一类应用。本教的这个论文《表示学习综论与新视角》是关于表示学习的一篇综述，如果想深入了解表示学习呢，你可以阅读这篇文献。今天我和你分享了由深度网络衍生出来的编解码结构以及相关的表示学习概念，包含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 编解码结构可以重构数据的表示方式，提取出高层次的特征。第二，自编码器将编码器和解码器集成到同一个深度网络当中，是一种无监督的生成模型。第三，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都可以用来构造同构或者异构的编解码结构。第四，表示学习也叫特征学习，是让机器自动提取数据特征的技术。和特征学习相对应的概念呢，就是特征工程，也就是人工的提取数据特征。人工提取数据特征，它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垂直领域的先验知识，但呢，却会在效率上远远逊色于特征学习。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特征学习与特征工程的利弊与结合的呢？或者说，你如何看待机器提取特征和人工提取特征的利弊和结合的呢？